马加伯上第五章。四邻的一民听说犹太人重建了祭坛，重新住上了圣所，恢复旧官，于是大怒，决意要铲除自己中间的雅各伯的后裔，就开始屠杀犹太人加以清除。那时犹大在伊杜莫亚的阿卡巴特乃攻打正在包围以色列人的厄撒乌的后裔，加以痛击，予以重创，制服他们，获得了许多财物。他又想起被红人的恶行，这些人常做犹太人的罗网和绊脚石，埋伏在路上，窥伺陷害。犹大将他们包围在碉堡里，安营攻打，下了毁灭令，遂放火将碉堡和其中所有的人焚烧了。以后去攻打阿孟子民时，遭遇了强悍大军，军长是提摩太，两军交战多次，敌军终为犹大所击败。犹大追杀他们，占据了亚泽尔及所属村镇，然后回师犹太。基勒阿德的义民聚集起来，攻击住在他们境内的以色列人，要消除他们。于是以色列人逃到达特玛堡垒里，写信给犹大及他的兄弟们说，我们四周的义民都聚集起来攻打我们，要铲除我们，他们正准备来夺取我们避难的堡垒。提摩太是他们的军长，所以现在请你来拯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我们已有许多人丧生，住在托布的众弟兄已全被杀，妻子儿女被俘虏，财物被劫掠，在那里被杀的约有1000人。正在读这封信时，又有从加利勒亚来的使者，他们的衣服业已撕破，报告消息说，普托勒买、提洛、七东以及外方人的加利勒亚都已聚集起来，要消灭我们。犹大与百姓一听见这些消息，立即召集全体大会，商讨怎样拯救蒙难和被敌人攻打的弟兄们。犹大对哥哥席孟说，你挑选一部分人去援救加利勒亚的弟兄，我同弟弟约纳堂往基勒阿德去，留下扎加里亚的儿子洛瑟和阿扎里亚管理军民，派他们与其余的军队守护犹太，又吩咐他们说，你们只管百姓，不要与义民交战，直到我回来。于是拨给席孟3000人往加利勒亚去，犹大率领8000人往基勒阿德去。席孟到了加利勒亚，与义民打了几仗，义民终不知溃败，席孟追击他们，直到普托勒买城门外，义民阵亡的约有3000。他获得了许多财物，然后将住在加利勒亚和阿尔巴达的犹太人同妻子儿女以及所有的东西带回犹太，大家都很高兴。犹大、马加伯和弟弟约纳堂过了约旦河，在旷野里行了3天的路。拿巴太人遇着他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并将他们的弟兄在基勒阿德地的一切遭遇报告给他们。他们中有许多人怎样被困在波索拉、波索尔、阿勒马、加斯佛、马科德和卡尔纳因，这些城池都很坚固高大。 还有被困在基勒阿德其他城中的。敌人决定明天进军攻打这些堡垒，计划在一天之内占领并消灭其中所有的人。犹大领着军队突然转变方向，经过旷野到了波索拉，占领了那城，用刀杀尽了所有的男丁，夺取了他们的一切财物，然后放火烧了那城。从那里夜间起身来到达特玛堡垒前，黎明时举目一望，看见无数军民带着云梯与器械攻打堡垒，正向堡垒里的人攻击。犹大见战争已起，杀声连天，叫声喊声混成一片，便向兵士说，今天你们要为弟兄而战，遂从敌后分三队进军，同时一起吹角呼喊祈祷。提摩太的军队一认出是马加伯，就望风而逃，马加伯追击他们予以重创。那一天敌方死的约有8000人。随后犹大转往阿勒马，攻陷了那城，杀了所有的男丁，得了许多财物，然后放火将城烧了。由此再往前进，将加斯佛、马科德、波索尔和基勒阿德的其余诸城都占领了。这些事以后，提摩太又集合其他军队，在腊峰对面河的那一边扎营。犹大差人前去侦探敌军，他们回报说，我们四周的邑民都与他们联合，组成一支人数非常众多的军队，还雇用阿拉伯人来协助，都在河那边扎营，准备与你作战。犹大就前去迎敌。当犹大和他的军队临近河旁时，提摩太向他的军官们说，若犹大先渡到我们这边，我们就不能抵抗他，他必能制胜我们。如果他畏惧安营在河那边，我们就渡河到他那边去，我们必能制胜他。犹大一进急流水旁，便将民间经师布置在河旁，命令他们说，不准任何人留在营里，都应上阵作战。犹大便先渡河到他们那边，众军人尾随在后，所有的邑民一见便立即溃散，抛下武器逃往卡尔纳因庙去了。犹太人又攻陷此城，将庙宇和其中众人放火焚毁，卡尔纳因遂被征服，从此不敢再反抗犹大。那时犹大将住在基勒阿德的全体以色列人，将他们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不分老幼集合起来，结成庞大的一群，带着他们所有的一切返回犹太地。当他们临近厄斐隆时，这是一座位于要道的大城，非常巩固，人只可从城中经过，左右不能通行。城里的人将城门紧闭，且用石头堵塞起来。犹大打发人到他们那里，措辞和气地向他们说，请让我们从你们的地方经过，到我们的地方去，无人骚扰你们，我们只求步行过去。但是他们仍不肯给以色列人开门，犹大便传令军中每人驻扎在原处。士兵于是进攻，攻打了一日一夜，城便陷落在他们手里。 他们用刀剑杀尽所有男子，将城彻底毁灭，得了许多财物，踏在死尸上穿过城市，渡过约旦，到了贝特山对面的大平原。犹大将那些迟迟在后的人集合起来，一路鼓励百姓，直至来到了犹太地。大家兴高采烈地上了西庸山，献了全燔祭，他们中没有一个丧亡的，都平安回来了。当犹大与约纳堂在基勒阿德，他的哥哥席孟在加里勒亚攻打普托勒买的时日，扎加里亚的儿子若瑟和阿扎里亚这两个军长听到他们做的大事和武功，就说，我们自己也要成名，去与我们四周的异民作战。于是命令所属部队向亚穆尼亚进军。戈尔基亚及其属下便出城迎击，洛瑟与阿扎里亚败退，被追赶到犹太边境。那一天，以色列人死亡的约有2000，百姓这次所以遭受惨败，是因为这二人自信能成英雄，没有听从犹大及其他兄弟们的话。原来他们二人不属于解救以色列人的后裔。至于犹大本人和他的兄弟，大受全以色列及所有听到他们名声的义民所赞扬，人人都聚到他们跟前欢呼。犹大同他的兄弟们又出征住在南方的厄沙乌子民，攻陷了赫贝隆及所属村镇，毁坏了城堡，烧毁了城墙四周的碉楼，然后拔营前进，经过玛丽莎来到培勒舍特人的地域。那一天，一些司祭阵亡了，因为他们也想成英雄，轻率地出征作战。犹大又转往培勒舍特人的地方阿佐托，毁坏了他们的祭坛，焚烧了他们的神像，抢掠了各城的财物，然后回了犹太地。